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替元是在四旗中夫车祸死亡之后大约一个月发现那则记录的。当时搜查本部并没有查获足以证明四旗为凶手的物证，也没有发现其他嫌疑人。这种状态持续下来，搜查本部内充斥着一股倦怠感，搜查本部本身也即将解散。石油危机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杀伐之气，抢劫、纵火、绑架等暴力事件陆续发生，不能为了一件凶杀案无限期地投入众多的人力，这或许是大阪府警高层真正的想法吧。而且真凶有可能已经死了，替元本人也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。在此之前，他曾经经手三件悬案，这些后来成为悬案的案子往往有一种独特的气质，有些是一切都好像坠入无里雾中，令人无从着手。但比起这类案子，一些乍看之下认为可以迅速缉凶，最后却以悬案告终的例子反而更多。当时的当铺命案便具有这种不祥的气氛。替元在那时重新审视以前的所有调查报告，其实只是一时兴起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此案已经别无他事可做了。他以近乎浏览的形式翻看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，资料多并不代表线索多，反而可以说因为调查始终没有焦点，使得毫无意义的报告一味的增加。替元翻阅文件的手，在看到记录发现尸体的男孩的调查报告时停了下来。那个男孩子叫菊池道广，九岁。男孩首先告诉了上小学五年级的哥哥，哥哥在确认尸体之后告诉了母亲。报警的实际上是两兄弟的母亲之子，因此那份调查报告是根据菊池母子的话整理出来的。报告记载了发现尸体的过程，内容替元已经非常熟悉了。正当男孩子们在大楼的通风管道内移动，玩他们称为时光隧道的游戏时，道广和同伴走失，在通风管内盲目乱闯，来到那个房间，发现一名男子倒在那里。他觉得很奇怪，仔细一看，男子身上还流着血，这时他才发现男子好像已经死了。他知道应该要通知其他人，便急着想离开现场。问题是接下来的记录报告是这么写的： 男孩非常害怕，想尽速离开，门却被废弃物砖块阻挡，难以开启。男孩设法开门来到室外寻找朋友，却没有找到，便匆忙回家。奇怪啊。 看到这里，替元觉得很奇怪。他对为废弃物砖块阻挡这个部分产生了疑问。他回想起现场的门，那是向内开启的门。菊池道广的叙述指出难以开启。那么这些废弃物砖块应该是放在会妨碍门开关的位置的。那这是凶手刻意放置的吗？为了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，故意在门的内侧放置障碍物吗？但那是不可能的呀。开了门来到外面，又如何在门后放置障碍物呢？那么这个男孩的描述该怎么解释呢？替元立刻进行确认。这份报告上的询问人那一栏填的是西部市警察局的警部补小坂。小坂对这部分记忆犹新，但解释的并不清楚。 小板皱着眉头说， 哦，那件事啊，是有点模糊，他不太记得了，他要开门的时候很多东西挡在脚边，但他不确定是门完全没法打开，还是可以打开到让人通过的程度。也难怪啊，那时他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既然凶手都能通过，门至少是可以开的吧。 替原也把这部分鉴定报告找出来看，但遗憾的是，就门与废弃物砖块的相对位置并没有详细记载，原因是菊池道广移动过那些东西，破坏了原本的样貌。于是替原放弃了这方面的调查，因为他和小坂井部部一样，相信凶手应该是从那扇门离开的，而除他以外，没有任何调查人员对此有所怀疑。替原大约在一年后才又想起这个小疑点，便是因西本文代之死让他把怀疑的目光转向雪穗的时候。替原觉得，假设那扇门内确实曾放置了障碍物，那么门能够打开的程度将成为限制条件，从而过滤出嫌疑人。那时他脑海里想的是雪穗，他认为如果是雪穗，即使是相当狭小的缝隙应该也能通过。虽然不知道小孩子对一年前的事情能够记得多少，替原还是去找了菊池道广。小男孩已经升上小学四年级了，他说出了一件令替原惊讶的事情。菊池道广说，他并没有忘记一年前的事情，甚至表示现在反而能够更加有条理地加以说明。替原认为这是可能的，要一个发现尸体备受冲击的九岁男孩详细描述当时的状况，想必是极为苛刻的一件事。但一年后，他已经有所成长了。替原问他是否记得门的事儿，男孩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替原要他尽可能详细地说出当时的状况。男孩沉默片刻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， 门完全打不开。 什么？ 替原惊讶地问。 完全？怎么说？ 那时我想赶快通知别人，就马上去开门，可是门一动不动，往下一看，下面堆着砖头。 替原大为震惊。 真的？ 嗯。 男孩用力地点头。 你那个时候怎么没有这么讲呢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吗？ 我那时候一开始就这么说，可是警察先生听了我的话，就说那很奇怪，问我是不是记错了呀，我就越来越没自信，自己也搞不清楚了。可是后来我仔细想过，门真的是完全打不开。 替原不禁扼腕叹息，一年前宝贵的证词就已经存在，却因为调查人员的自以为是而被曲解了。替原立刻将此事报告上司，但上司的反应很冷淡，表示小孩子的记忆不可靠，甚至还说， 把一年后才加以修正的证词信以为真，是不是脑袋有问题？ 当时替原的上司已经不是命案发生时的组长中种，中种稍早之前已经调离，继任的上司极重名位，认为与其追查毫不起眼且即将成为悬案的当铺老板命案，不如破解更具话题性的案子，好扬名立万。替原虽然挂名当铺老板命案的调查员，但只是兼任，他的上司并不赞成部下追查没有多少绩效可言的案子。无奈之下，替原只好独自进行调查，他知道自己该前进的方向。根据菊池道广的证词，杀害桐原洋介的凶手不可能开门离开，而且现场所有的窗户都自内侧上了锁。另外，这个建筑物虽然没有完工便遭弃置，但是玻璃并没有破裂，墙壁也没有破损。如此一来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，凶手与菊池道广正相反，是由通风口逃离现场的。凶手如果是成年人，不可能想到这个方法。 唯有曾经在通风管道中玩耍的孩童才会想到这个主意，于是替元才将嫌疑完全锁定在了雪穗身上。但是他的调查却不如预期。首先，他希望能够证明雪穗曾在通风管中到处爬动玩耍，也就是找到他曾参与时光隧道游戏的确切证据。然而他在这里便碰了壁，他问过与雪穗熟识的小孩，他们都说雪穗从来没有玩过那种游戏。他又问过好几个经常在那栋大楼嬉戏的小孩，也没有任何人看见过这女孩的身影。其中一个还对替员说道， 女生才不会在那么脏的大楼里玩嘞，里面有死老鼠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虫，而且在通风管里爬一下就全身脏兮兮的。 替员不得不同意这个说法。此外，一个在通风管里爬过几十次的男孩表示，他认为女孩无法玩这个游戏。据他说，通风管中有一些陡峭的斜坡，有时必须匍匐攀爬。如果不是对体力与运动细胞有十足自信，绝对无法在里边随心所欲的活动。替员把这个男孩带到现场，测试能否从发现尸体的房间经过通风管道逃离。男孩花了大约15分钟，从相对于大楼玄关的另一侧通风管现身。 累死了，中间有一段爬得很吃力，要是手臂力量不够，一定爬不上去，女生不可能。 这是男孩的感受。替员无法忽视男孩的意见。自然，小学女生中，有些人的体力和运动细胞都不输男生。但一想起西本雪穗，他实在无法相信，雪穗会在通风管里像只猴子一般攀爬。就他的调查，西本雪穗的运动能力并不是特别的优秀。 怀疑11岁的女孩是杀人凶手，终究是自己胡思乱想了。菊池道广的证词果真是小孩子的错觉吗？ 替元的心里开始动摇。 我不知道您说的通风管是什么样子，但的确很难想象女孩子会玩那种游戏，尤其是藤泽雪穗。 小冢一成带着沉思的表情，他以雪穗的旧姓称呼雪穗，是纯粹因为叫惯了，还是因为不想承认雪穗现在与自己惯有的相同的姓氏？替元不得而知。 这下我完全走入了死胡同了。 您不是找到答案了吗？ 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做答案。 替元说着点起了第二根烟。 我试着回到原点，把以前所有的观点全部抛开。这么一来，以前完全看不见的东西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